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话虽然说得轻松，但池小池还是有点窘迫。以前不知道061的身份时，自己不知多少次当着他的面说过自己喜欢楼哥，喜欢得不得了。但是楼哥向来是把自己当不懂事的弟弟的，哪怕是有了分身，大多数时候也是在照顾他，偶有擦枪走火，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。以前楼哥也是这么惯着自己，宠着自己，随便自己怎么闹都行的，总不至于是真的喜欢自己吧？池小池是想翻一回傻，却不至于异想天开。在他最好的梦里，池小池都不敢梦见这么好的事情。他拿着小蒲扇轻轻地敲着药罐边缘响，等这次任务结束，他得找个机会把这事跟楼哥说清楚。将一罐药折腾到一碗的分量，池小池端着药碗回到店中，果然楼影在等他没有走。这让疑心一切是梦的池小池心里安定了不少。把药喂了后，又去张罗着烧了热水，准备为他擦身沐浴。楼影想着身上触目惊心的伤，有些担心，便把打算为他解衣的池小池赶到里间去，让他往水里加一些调理的药物。药泉的热气有凝神之效，池小池的精神也已紧绷了三日之久。被带着药箱的水汽一蒸，他倦意上涌，在等待楼影入内时，竟靠在内屏风中睡着了。等楼影穿着宽松轻薄的里衣进入内间时，顺利地捡到了酣睡过去的池小池。见状他愣了愣，他笑了一声，把人抱起来，轻手轻脚地放到了床上，脱去了袜子和外袍，养好被子，旋即在床畔坐下，略有些气喘地捂着肩上的伤处忍痛。段书觉趁机告状，把池小池在小厨房里的言行告知了楼影。楼影看了段书觉的话，又好气又好笑。以前那个口口声声说六老师你是不是喜欢我，你一定是想泡我的家伙哪去了？然而气人归气人，楼影并不觉得池小池的想法有多么难以理解，他还在逃避，而这种逃避的心态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纠正过来的。楼影口里还残留着许多药汁的苦香，想到这里他低下头，隔着这具身体吻到了沉睡的内中人的头发，便有一股甜意从舌根泛了上来。他将池小池耳边的头发理顺，心中软得厉害。 你慢慢的逃，我会尽量快的追。 须臾之间内，一片让人头皮发麻的死寂。 AI 几经犹豫，小心翼翼地将投射屏关掉。楼影用被子从后轻拢住池小池的画面化为一线，在屏幕上消失。 AI 小声道， 您又 闭嘴。 主神的声音堪称暴怒。 AI 乖乖住口，他想，果然是生气了。主神气得乱抖， 061怎么可能逃得出来？那个主神是废物吗？他们的安全系统是摆设吗？ AI 就事论事， 前些日子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 闭嘴！ 我只是想论证一下，这是可能的。 主神不再开口， 试图用沉默让对方闭嘴。 您要去发布公函询问情况吗？ 主神三叉神经都痛了起来。什么公函？难道要跑上去质问你怎么没把我想关起来的人关好啊？这难道不是此地无银？丢人还不够，难道要连续丢人不成啊？主神声音发冷道： 池小池不能离开这个系统，任谁都可以，他不行。 AI 想，完了，吃瘪吃撑着了。他无奈道： 您还有什么好办法吗？ 主神不出声，静静思索片刻，忽地阴沉着笑了一声： 我不管池小池了。 AI 想，完了，自暴自弃了。 他不过是仗着061的能力才能为所欲为，如果061不行了呢？ 您又要违背契约了。 主神想到了好主意，心情好了不少，自然不会介意 AI 那个幼稚的冒犯。 不是违背契约，只是进行一些小小的限制而已。 AI 持续煞风景道： 如果这样还不行呢？ 那我也有办法。 池小池真正想要的东西，楼隐是给不了他的，但自己能。第二日一早，池小池早早醒了。外面天光初亮，朝阳像是一块融化了的蜂蜜糖，缓缓从窗外透入。他信手调来一片云遮住阳光，妥善把太阳藏起来，不叫他打扰身旁人的安眠。他发现自己睡在文玉京的床榻里侧，楼隐侧身睡在外侧，面对着自己的后背，一只手搭在距离他头顶几寸的地方，另一只手自然垂下伸进背中，尾指碰着自己的尾指，模拟出一个牵手相拥的姿势。伤势让楼隐的精神颇为倦怠，他没有意识到池小池已经醒了。池小池轻手轻脚地爬起来，在外面清湖边洗漱一番，先把药煎上，又冲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端来屋中，坐在床边垂手看了他许久，才伸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耳尖。熟睡中的楼隐似有所感，眉头轻拧。池小池收回手来，俯下身招呼： 师父早安。 楼隐听到池小池的声音，略略睁开眼睛，睡目惺忪。 嗯？ 他声音暗哑，睁开的单眼里是灰蓝色的瞳仁，显然是意识初醒，混淆了猫身与人身。池小池浅笑： 师父起床吃饭了。 楼隐又闭上了眼，身体往床榻内挪了挪，让出了半个床，像是要赖床。这样孩子气的楼哥，池小池还是第一次见。池小池起了些玩心，往内里又逼近了一些，有意的： 师父你不起床，那我唱歌给你听啊。 楼隐一语未发，翻过身来一把擒住池小池的手腕。池小池身体瞬间失去平衡，栽躺在让出的半个床位上。楼隐掀起被子盖在他的身上，隔着被子轻轻搂住他的脖子： 再睡一会儿陪我。 像是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，像是在说月亮永远绕着地球转。池小池觉得自己不会动了。任何一部爱情小说和剧本都没有告诉他，在现实里遇到这种情况该要怎么处理。被窝里满是楼隐残存的体温和身上的淡香，池小池甚至不大敢呼吸，也不敢抬头。即使楼隐中闭着眼睛没有看他，像是知晓他有多么紧张。为了疏解紧张，池小池呼出了一口气。楼隐突然闭着眼问： 我身上的药味呛人吗？ 嗯？ 没有啊。 楼影身上的确有些药膏的清雅香气，在这个距离嗅来，只有一点点薄荷脑的清新味道。楼影却好像被药味熏得不大舒服，扯了扯寝衣前胸，微微皱着眉道：“ 味道好像有点重，你闻一下。” 池小池怕他不舒服，便自然离他近了点，拉起他胸前的衣服轻嗅了嗅，药味不算很重啊。 还好。 话音刚起，一只温暖的手便托住了他的后脑勺，像是捧住一只被松果香气吸引来的松鼠，往怀里认真地抱了抱。池小池愣住了，总疑心他会亲自己一下，所以他缩得很紧，肩膀处的肌肉都绷了起来。然而楼影再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他抱着池小池一起坐起身来。 嗯，我醒了，我们起床吧。 Thank you.